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四十三，汉纪三十五，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。建武十二年春正月，吴汉破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于于福津，遂为武阳。述遣子胥使兴救之，汉迎击破之。因入建为界诸县皆城守，赵汉直取广都，据其心腹。汉乃进军攻广都，拔之，遣轻骑烧成都市桥。公孙述将率恐惧，日夜离叛，述虽诛灭其家，犹不能进，帝必欲降之。又下诏谕述曰：“勿以来兮岑彭受害自疑，仅以实自义，则宗族完全。诏书首记，不可硕得。”述终无降意。秋七月，冯俊拔江州，获田荣。帝戒吴汉曰：“成都十余万众，不可轻也。”但兼据广都，待其来攻，勿与争锋。若不敢来，攻转营破之，须其力疲，乃可击也。汉成立，遂自将部骑二万进逼成都。去城十余里，阻江北营，作浮桥，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，围营相去二十余里。帝闻之，大惊，让汉曰：“必赤公千条万端，何意临事悖乱？既轻敌深入，又与上别营，事有缓急，不复相及。贼若出兵坠攻，则大众攻上。”上破，攻即败矣。幸无他者，即引兵还广都。诏书未到，九月，数国使及大司徒谢封执金吾元吉将众十许万，分为二十余营出攻汉，使别将将万余人截留上，令不得相救。汉与大战一日，兵败走入壁，封因为之。汉乃召诸将立之曰：“吾与诸君逾越险阻，转战千里，遂深入敌地，至其城下。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，事迹不接，其祸难量。欲前师救上于江南，并兵御之。若能同心一力，人自为战，大功可立。如其不然，败必无余。成败之机在此一举。”诸将皆曰：“诺。”于是饷市秣马，必营三日不出，乃多数番旗，使烟火不绝。夜，贤美引兵与刘尚合军，风等不绝。明日乃分兵据水北，自将攻江南。汉西兵迎战，自旦至卜，遂大破之，斩封吉。于是引还广都，留刘尚据述，据以壮上，而身自谴责。帝报曰：“公还广都，甚得其宜。庶必不敢略上而击攻也。若先攻上，攻从广都五十里西不计复之，是当执其危困，破之必矣。”自是汉与庶战于广都成都之间，八战八克，遂均于其郭中。臧公拔绵竹，破涪城，斩公孙辉。傅公拔樊皮， 与吴汉会于成都。李通欲避权势，起骸骨。积二岁，帝乃听上大司空印绶，以特进奉朝请。后有司奏封皇子，帝感通首创大谋，即日封通少子雄为少陵侯。公孙述困疾，谓言岑曰：“事当奈何？”岑曰：“男儿当死中求生，可作穷乎？财物亦聚耳，不以有碍。”述乃悉散金帛，募敢死士5000余人以配岑。岑于市桥伪建旗帜，鸣鼓挑战，而遣遣骑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。汉堕水，原马尾得出。汉军于7日粮，因据船欲遁去。蜀郡太守南阳张堪闻之，驰往见汉，说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，汉从之，乃示弱以挑敌。冬11月，臧公军咸阳门，戊寅，数自将数万人攻汉，使严岑拒攻，大战，岑三合三胜，自旦即日中，军事不得时，病疲。汉因使护军高武、唐韩将锐卒数万击之，数兵大乱。高武奔阵刺数，动胸堕马，左右余入城。数以兵主严岑，其夜死。明旦，严岑已成降。辛巳，吴汉遗数妻子，尽灭公孙氏，并卒严岑，遂放兵大掠，焚数公室。帝闻之，怒，以遣汉。又让刘尚曰：“城降3日，利民从服，孩儿老母口以万数，一旦放兵纵火，闻之可谓酸鼻。上宗室子孙，更常立职，何忍行此？仰视天，俯视地，观放糜辍耕，二者孰人？良师斩将吊民之意也。”初，数征广汉李业为博士，业故称疾不起，数修不能治，使大鸿胪尹荣奉诏命以结业，若起则受公侯之位，不起赐以毒酒。荣辟旨曰：“方今天下分崩，孰知是非，而以区区之身示于不测之冤乎？朝廷贪慕明德，旷官缺位，于近7年，四时真欲不以忘君，以上奉知己，下为子孙，身名俱全，不亦忧乎？”业乃叹曰：“古人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为此故也。君子见危受命，何乃又以高位重耳哉？”荣曰：“宜乎世家祭之。”业曰：“丈夫断之于心久矣，何妻子之为？”遂饮毒而死。数持有杀贤之名，遣使吊辞，附赠百匹。叶子辉逃，辞不受。数又聘八郡乔玄，玄不义，亦遣使者以毒药结之。太守自缢玄庐，劝之行。玄曰：“保志权高，死亦惜恨。”遂受毒药。玄子婴气血叩头于太守，愿奉家钱1000万以赎父死。太守未请，数许之。 树又征蜀郡王浩、王嘉，恐其不至，先系其妻子。使者谓嘉曰：“素庄妻子可全。”对曰：“犬马由始主，况于人乎？”王浩先自刎，以首赴使者。树怒，遂诛浩家属。王嘉闻而叹曰：“后之哉！”乃对使者伏剑而死。剑为废夷，不肯释树，妻身为赖，杨狂以避之。同郡人勇逢信，皆托青芒以此争命。帝既平蜀，诏赠常绍为太常，张龙为光禄勋。乔玄以卒，此以终劳，敕所在还其家前，而表礼业之旅，整废夷、人勇、房信，会勇信并卒。独以侍至合浦太守，上以数将成屋礼遇有才干，皆擢用之。于是西土闲悦，莫不归心焉。初，王莽以广汉闻其为益州太守，其训农治兵，降集群夷，甚得其和。公孙述时，其固守据险，述居其妻子，许以封侯，其不降。闻上即位，见到遣使自刎，蜀平，征为镇远将军，封成邑侯。十二月辛卯，杨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。是岁，参郎羌与朱种寇武都，陇西太守马援击破之，降者万余人。于是陇右清静，援勿开恩信，宽以待下，任吏使职但总大体，而宾客故人日满其门。朱曹十白外事，元哲曰：“此成怨之任，何足相烦？颇哀老子使得遨游，若大姓亲小民，侠吏不从令，此乃太守事耳。庞县常有报仇者，吏民经言羌反，百姓奔入城，敌道长一门，请必城发兵。”元时与宾客饮，大笑曰：“鲁何敢复犯我？小敌道长归守四舍，粮不及者，可床下服，后稍定，郡中服之。”诏边吏力不足战，则守追鲁料敌，不拘以逗留法。山桑节侯王常、牧平列侯耿况、东光城侯耿纯皆薨。况疾病，剩余硕字林姓，复以衍弟广举并为中郎将。衍兄弟六人皆垂青子，醒世医药，当世以为荣。卢方与匈奴乌桓联兵，朔寇边，帝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等将兵镇守北边，至飞狐道，筑亭帐，修烽燧，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，终不能克。上召窦荣与五郡太守入朝，荣等奉诏而行，官属宾客相随，驾胜千余辆，马牛羊披野，既至一城门，上印绶。召遣使者还侯印绶，引荐，赏赐恩宠，轻动京师。寻拜荣冀州牧，又以梁统为太中大夫，孤臧长孔奋为武都郡丞， 孤臧在河西最为富饶，天下未定，事多不修简操，居县者不盈数月，折至封基。奋在职四年，力行清洁，为众人所笑，以为身处之高不能自润，即从容入朝，诸守令财货廉谷，迷境穿泽，为奋无资，单车就路，帝以是赏之。帝以睢阳令任延为武威太守，帝亲见，戒之曰：“善事上官，无失名誉。”言对曰：“臣闻忠臣不和，和臣不忠，履正奉公，臣子之节，上下雷同，匪陛下之福。善事上官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帝叹息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十三年春正月庚申，大司徒侯霸薨。戊子，诏曰：“郡国献义尉，其令太官勿复授。远方考时，所以建宗庙，自如旧制。时一国有献名马者，日行千里，又进宝剑，价值百金。诏以剑刺济士马驾古车，上雅不喜听音乐，手不持珠玉，常出猎，车驾夜还，上东门后汝南至运巨关不开，上令从者见面于门间。”运曰：“火明辽远，遂不受诏。”上乃回，从东中门入。明日，运上书谏曰：“昔文王不敢盘于油田，以万民为政之功，而陛下远猎山林，夜以祭纣，其如社稷宗庙何？”书奏，赐运布百匹，贬东中门后为参封尉。二月，遣卜鲁将军马武屯呼沱河以备匈奴。卢方攻云中，久不下，其将随玉留守九原，欲协方来降，方知之，与十余骑亡入匈奴，其众尽归随玉。玉乃意却降，诏拜玉五原太守，封捐胡侯。朱户奏：“古者人臣受封，不加王爵。”秉臣召长沙王兴、真定王德、河间王绍、中山王茂，皆降爵为侯。丁巳，以赵王良为赵公，太原王章为齐公，鲁王兴为鲁公。是时，宗室及爵国封侯者凡137人。富平侯张纯，安氏之四世孙也，立王莽氏，以敦谨守约，保全前锋。建武初，先来意阙，为侯如故。于是有私奏，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。上曰：“张纯素位十又余年，其务废，更封五始侯，时复平之半。”庚午，以少家公孔安为宋公，成修公姬常为魏公。三月辛未，以沛郡太守韩馨为大司徒。丙子，行大司空马成复为扬武将军。吴汉自蜀振旅而还，至渊，召过家上冢，赐谷二万斛。夏四月，至京师，于是大享将士，功臣曾益更封 凡365人，其外戚恩泽封者45人。定封邓禹为高密侯14县，李通为固始侯，贾复为胶东侯16县，于各有差。以末者亦封其子孙，或更封支数。帝在兵间久，厌武士，且知天下疲好，思乐息间。自龙蜀平后，非景急，未尝复言军旅。皇太子常问攻战之事，帝曰：“昔卫灵公问朕，孔子不对，此非尔所及。”邓禹贾复之弟偃干戈修文德，不欲功臣拥众京师，乃去甲兵敦儒学。帝亦思念，欲挽功臣掘土，不令以立职为过，遂罢左右将军官。耿偃等亦上大将军将军印绶，皆以列侯就地，加位特进，奉朝请。邓禹内行纯备，有子13人，使各守一邑，修整闺门，教养子孙，皆可以为后世法，资用国邑，不修产力。贾复为人刚毅方直，多大节，既还私地，何门养威重。诸户等见父以为宰相，帝方以立事则三公，故功臣并不用。是时列侯为高密故使胶东三侯，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，恩遇甚厚。帝虽治愈功臣，而每能回荣，又其小失。远方共真干，必先遍赐诸侯，而太官无余，故皆保其福禄，无诸前者。益州撰诵公孙述古诗《郊庙乐器宝车余辇》，于是法务使备，时兵革既息，天下少事，文书调役务从简寡，至乃实存一焉。贾寅以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，融自以非旧臣，一旦入朝，在功臣之右，每朝会觐见，容貌辞气，卑躬以甚。帝以此欲亲厚之，融小心，久不自安，硕辞爵位。上书曰：“陈荣有子，朝夕教导以经义，不令观天文，见谶纪，常欲令公肃卫士，循循守道，不愿其有才能。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，享固诸侯王国哉？”因复请见求见，帝不许。后朝罢，君巡席后，帝之欲有让，遂使左右传出。他日会见，迎召荣曰：“日者之公欲让职还土，故命公暑热且自便，今相见，一论他事，勿得复言。”荣不敢重陈请。五月，匈奴寇河东。14年夏，穷古王仁贵遣使上三年祭，即授越西太守。秋，会稽大邑。沙车王贤、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献。西域苦匈奴重敛，皆愿蜀汉，复置都护，尚以中国新定，不许。太中大夫梁统上书曰：“臣切见元帝初元五年，清书死刑34事， 哀帝建平元年，清书死刑81事，其42事首杀人者减死一等，自是之后铸为常准。故人轻犯法，立亦杀人。臣闻立君之道，仁义为主，仁者爱人，义者正礼。爱人以除残为务，正理以去乱为心，刑罚在中，无取于轻。高帝受命，约令定律，诚得其宜。文帝为除省肉刑相作之法，自于解率由旧章，至哀平祭体，即位日浅，听断上寡。丞相王嘉轻为川凿，窥除先帝旧约成律，数年之间百囿于世，或不便于礼，或不厌民心，仅表其犹害于体者，复奏于左。愿陛下宣召有司，详责其善，定不义之典。事下公卿。光禄勋杜林奏曰：大汉初兴，捐除苛政，海内欢心，及至其后，见以滋章，果陶蔡如之愧，即以成赃，小事无妨于义，以为大禄。至于法不能尽，令不能止，上下相顿，为必弥深。臣愚以为宜如旧制，不合藩宜。统父上言曰：臣之所奏，非曰言行，经曰原治百姓于行之中，中之为言，不轻不重之谓也。自高祖至于孝宣，海内称制，至出元建平而盗贼尽多，皆刑罚不忠，愚人易犯之所致也。由此观之，则行轻之作，反生大患，会加奸诡，而害及良善也。事寝不报。15年春正月辛丑，大司徒韩新勉，新号直言，无隐晦，帝美不能容。新于上前，正遂将击凶，指天化地，言甚刚切，故坐免归田里。帝犹不适，复遣使宣召责之，新及子婴皆自杀。新素有重名，死非其罪，众多不厌。帝乃追赐钱谷，以成礼葬之。陈光曰：喜高宗命月曰：若要服明炫，绝即服抽。服窃职之言，非人臣之力，乃国家之福也。是以人君日夜求之，为具福德文。惜乎，以光武之事而寒心用直谏死，岂不为人民之累哉？丁未，有星备于卯，以汝南太守欧阳希为大司徒。匈奴寇超日盛，州郡不能进。2月，遣吴汉率马成、马武等北击匈奴，徙雁门、代郡、上谷利民60000余口至居庸、长山关以东，以避胡寇。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，朝廷患之，增援边兵部数千人。夏4月丁巳，封皇子府为右翼公，英为楚公，杨为东海公，康为济南公，苍为东平公，严为淮阳公，京为山阳公，恒为临淮公，燕为左翼公，京为琅琊公。癸丑， 追谥兄衍为齐武公，兄仲为鲁哀公。帝感衍功业不就，抚育二子张兴，恩爱甚笃，以其少贵，欲令亲立之，使张氏守平阴令，兴勾氏令。其后张迁梁郡太守，兴迁弘农太守。帝以天下垦田，多不以食自沾，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，乃诏下州郡检核。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，苟以夺田为名，聚民田中，并夺卢屋李洛，民遮道啼呼，或忧扰豪幼，亲客羸弱，时诸郡各遣使奏事。帝见陈留立读上有书，是之云：颍川弘农可问，河南南阳不可问。帝竭力游去，力不肯服，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。帝怒，时东海公羊年十二，在卧后言曰：力受郡敕，当欲以垦田相方耳。帝曰：即如此，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？对曰：河南地城多近臣，南阳地乡多近亲，田宅余志不可为准。帝令虎贲将诘问吏，吏乃使守符如东海公对，上游氏亦其爱扬。遣谒者考十二千担掌吏，阿望不平者。冬十一月甲戌，大司徒西作前为汝南太守，夺田不实，赃罪千余万，下狱。喜世受尚书，八世为博士。诸生守阙为西求哀者千余人，至有自昆替者。平原李振年十七，求代西死，帝竟不赦，西死狱中。十二月庚午，以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。卢方自匈奴，复入居高柳。是岁，骠骑大将军杜茂作使军吏杀人，免。使扬武将军马成戴茂擅至帐塞十里以后，以备匈奴。使冀都尉张堪领杜茂营，击破匈奴于高柳，拜堪渔阳太守。堪逝世八年，匈奴不敢犯塞，劝民耕稼以致殷富。百姓歌曰：桑无复之，麦秀两齐，张君为政，乐不可知。安平侯葛延薨，交趾弥陵陷落将女子征策甚雄勇，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，征策愤怨。十六年春二月，征策与其妹征二反，九真日南合浦蛮离皆应之，凡略六十五城，自立为王，都弥陵。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。三月辛丑会，日有食之。秋九月，河南尹张吉及诸郡守十余人，皆作夺田不实，下狱死。后上从容为虎贲中郎将马援曰：吾甚恨擒杀首相多也。对曰：死得其罪何多之有，但死者既往，不可复生也。上大笑。 郡国群盗处处并起，郡县追讨，盗则解散，去复屯结。清徐幽蓟四州尤甚。冬十月，遣使者下郡国，听群盗自相纠踢，五人共斩一人者，除其罪。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，皆勿问，听以秦讨为效。其牧守令长作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，又以魏诺捐城为首者，皆不以为负，但取获贼多少为殿罪，为避逆者乃罪之。于是更相追捕，贼并解散，徙其魁帅于他郡，复田受饼，使安生业。自是牛马放牧不收，一门不闭。卢方与敏堪时时请降，帝立方为代王，堪为代相，赐增二万匹，因使合集匈奴。方上书谢，自陈思望却停，诏报方朝明年正月。初，匈奴闻汉构求方，贪得财帛，故遣方还降。继而方以自归为公，不称匈奴所遣。单于复齿言其计，故赏遂不行。由是大恨，入寇尤深。马援奏宜如旧筑五铢钱，上从之，天下赖其变。卢方入朝，南极昌平，有诏旨令更朝明岁。十七年春正月，赵孝公梁薨。初，淮县大姓李子春二孙杀人，淮令赵喜穷至其间，二孙自杀，收系子春。京师贵戚未请者数十，喜终不听。及梁病，上临视之，问所欲言。梁曰：“素与李子春后，今犯罪，怀令赵喜欲杀之，愿起其命。”帝曰：“立奉法律，不可亡也，更到他所欲。”梁无复言。既薨，上追思梁，乃释出子春，迁徙为平原太守。二月以未会，日有食之。夏四月乙卯，上行幸张陵。五月乙卯，桓公。六月癸巳，临淮淮公横薨。妖贼李广攻莫宛城，前虎贲中郎将马援、骠骑将军段志讨之。秋九月，破宛城，斩李广。郭后宠衰，朔怀怨怼，上怒之。冬十月辛巳，废皇后郭氏，立贵人殷氏为皇后。诏曰：“异常之事，非国修福，不得上寿称庆。”智运言于帝曰：“臣闻夫妇之好，父不能得之于子，况臣能得之于君乎？是臣所不敢言。虽然，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，吾令天下有意社稷而已。”帝曰：“运善恕己量主，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倾天下也。”帝进郭后子右翼公府为中山王，以常山郡益中山国。郭后为中山太后，其余九国公皆为王。甲申，帝姓张陵，修元庙，辞旧宅， 观田庐，置酒作乐，赏赐。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：“文书少时谨信，与人不款屈，为直柔耳。今乃能如此。”帝闻之，大笑曰：“吾治天下，亦欲以柔道行之。”十二月，还自张陵。是岁，刹车王贤赴遣使奉献，请都护。帝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骑、黄金、锦绣。敦煌太守裴尊上言：“夷狄不可假以大权。”又令诸国失望。诏书收还都护印绶，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，其使不肯意，尊破夺之。贤由是使恨，而由诈称大都护，遗书诸国，诸国悉服属焉。匈奴鲜卑、赤山乌桓、朔联兵入塞，杀掠利民。赵拜相奔令寨戎为辽东太守，戎有勇力，鲁美犯塞，常为士卒封，朔破走之，戎尊之从弟也。征策等寇乱连年，召长沙、合浦、交趾聚车船，修道桥，通帐西，储粮谷。拜马援为伏波将军，以伏乐侯刘龙为副，南击交趾。十八年二月，蜀郡守将史新反攻太守张穆，穆于城走，荡渠、杨伟等起兵以应心，帝遣吴汉等将万余人讨之。贾寅上行幸长安。三月，幸蒲坂，辞后土。马援远海而进，随山堪道千余里，至浪泊上，与征策等战，大破之，追至晋西，贼遂散走。夏四月甲戌，车驾还宫。戊申，上行幸河内，戊子还宫。五月，汉。卢方自昌平还，内自一聚，遂复返，与闽堪相攻连月。匈奴遣数百骑迎方出塞，方留匈奴中十余年，病死。吴汉发广汉、巴蜀三郡兵为成都百余日，秋七月拔之，斩使新等。汉乃乘服沿江下八郡，杨伟等惶恐解散，汉诛其渠帅，徙其党羽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。冬十月庚辰，上幸宜城，还辞张陵。十二月还宫。是岁罢州牧，至刺史。武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福奏议：“李为人子，是大宗，降其私亲。当除金亲庙祀，以先帝寺庙代之。”大司徒摄等奏，立元成哀平寺庙，上自以昭穆次帝，当为元帝后。十九年春正月庚子，追尊宣帝曰中宗，使辞昭帝、元帝于太庙，成帝、哀帝、平帝于长安。冲陵节侯以下于张陵，其长安、张陵皆太守令长侍祠。马援斩征策征二。 妖贼善臣傅振等相聚入元武城，自称将军，召太中大夫臧公将兵围之，硕公不下，士卒死伤。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，皆曰：“宜重其构赏。”东海王阳独曰：“妖巫相结，事无久立，其中必有毁誉王者，但外为急，不得走耳。以小停缓，令得逃亡。逃亡，则一停掌足以擒矣。”帝然之，即赤公撤围缓贼，贼众分散。四月，拔元武，斩陈震等。马援进击征策余党都阳等，至居封降之。桥南西平，元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。自后落月奉行马将军故事。闰月戊申，晋赵齐鲁三公爵皆为王。郭后继废，太子强亦不自安。智运说太子曰：“久处一位，上为孝道，下尽微待，不如辞位以奉养母事。”太子从之。朔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，愿被藩国，上不忍，迟回者数岁。六月戊申，诏曰：“春秋之义，立子以贵。东海王阳，皇后之子，宜成大统。皇太子强，重职迁退，愿被藩国。父子之情，众久为之。其以强为东海王，立阳为皇太子，改名庄。”袁弘论曰：“夫见太子，所以重宗统依民心也，非有大恶于天下，不可疑也。世祖中兴汉业，宜遵正道以为后法。今太子之德未亏于外，内宠既多，嫡子千位，可谓失矣。然东海归藩，谦恭之心弥亮，明帝承统，有余之情欲笃。虽长幼异位，兴废不同，父子兄弟志性无间，辅以三代之道处之，亦何以过乎？”帝以太子就殷实守执金吾，殷兴为卫尉，解辅导太子。实性忠厚，入虽极言正义，及与宾客语，未尝及国事。帝敬重之，常指实以斥诫贵戚，激励左右焉。兴虽礼贤好施，而门无游侠，与同郡张宗、上古鲜鱼侯不相好，知其有用，有称其所长而达之。有人张嗣、杜秦与兴厚善，以为华而少时，具思之以才，终不畏言，是以世称其中。上以沛国桓荣为议郎，使受太子经，车驾姓太学，会诸博士论难于前。荣辨明经义，每以礼让相压，不以辞长胜人。儒者莫之极，特加赏赐。又召诸生雅歌击庆，近日乃罢。帝时左中郎将汝南中兴受皇太子及宗室诸侯春秋，赐兴爵关内侯。兴辞以无功，帝曰：“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，非大功也。”兴曰：“臣师少府丁公。” 于是复封公，而兴遂故辞不受。陈留董宣为洛阳令，胡杨公主苍头白日杀人，因逆主家，力不能得。及主出行，以奴参胜，宣于厦门亭候之，驻车扣马，以刀划地，大言蜀主之师，赤奴下车，因格杀之。主即桓公宿地，帝大怒，召宣，欲垂杀之。宣叩头曰：“愿起一言而死。”帝曰：“欲何言？”宣曰：“陛下圣德中兴，而纵奴杀人，将何以治天下乎？臣不须垂，请得自杀。”即以头击迎，流血披面。帝令小黄门持之，使宣叩头谢主。宣不从，强使顿之。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。主曰：“文书为白衣时，藏王逆死，力不敢至门。今为天子，为不能行一令乎？”帝笑曰：“天子不与白衣同。”因敕，强相令出，赐钱300,000。宣悉以颁朱吏。由是能搏击豪强，京师莫不振栗。九月壬申，上行幸南阳，进幸汝南南顿县设，置酒会，赐利民，赴南顿田租一岁。父老前叩头言：“皇考居此日久，陛下食之四舍，每来折加厚恩，愿赐赴10年。”帝曰：“天下重器，常恐不任，日复一日，安敢远期10岁乎？”利民又言：“陛下食息之，何言谦也？”帝大笑，复增1岁。晋姓淮阳、梁、沛。西南夷动残反，杀长吏，召武威将军刘尚讨之。陆游越西，穷古王仁贵恐尚既定南边，威法必行，己不得自放纵，即聚兵起营，多酿毒酒，欲先烙军，因袭击上。尚知其谋，即分兵先据琼都，遂掩仁贵诛之。20年春2月戊子，车驾桓公。夏4月庚辰，大司徒戴涉作入故太仓令西赦罪，下狱死。帝以三公廉职，策免大司空窦融。广平中侯吴汉病笃，车驾亲临，问所欲言，对曰：“臣愚无所知识，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。”五月辛亥，汉薨，召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。汉性强力，每从征伐，地未安，常侧足而立。诸将见战阵不利，或多惶惧，失其长度。汉意气自若，方整力器械，激扬力士。帝使遣人观大司马何为，还言方修战功之具，乃叹曰：“吾公差强人意，隐弱以敌国矣。”每当出师，朝受诏，夕则引道，初无辩言之日。即在朝廷，斤斤谨致，行于体貌。汉常出征，妻子在后买田业， 汉桓让之曰：“军师在外，力士不足，何多买田宅乎？”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，故能任职以功名中。匈奴寇上党天水，遂至扶风，地苦风旋极甚，以阴星领事中，受顾命于云台广市，会即抽召见星，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。星叩头流涕，故让曰：“臣不敢牺身，诚亏损圣德，不可苟冒。”至诚发中，感动左右，帝遂听之。太子太傅张湛自郭后之废，昌吉不朝，帝强起之，欲以为司徒。湛故辞疾笃，不能复任朝事，遂罢之。六月庚寅，以广汉太守河内蔡瑁为大司徒，太仆朱福为大司空。壬辰，以左中郎将刘龙为骠骑将军，行大司马事。乙未，徙中山王府为沛王，以郭况为大鸿胪。帝朔幸其弟，赏赐金帛，封圣莫比。京师号况家为金学。秋九月，马援自交趾还，平陵孟济迎烙之。元曰：“方今匈奴乌桓上饶北边，欲自请击之，男儿要当死于边也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，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？”既曰：“亮，为烈士当如是矣。”冬十月甲午，上行幸鲁、东海、楚、沛国。十二月，匈奴寇天水、扶风、上党。人寅，车驾还宫。马援自请击匈奴，帝许之，使出屯相国，召百官阻道。元为黄门郎梁松、窦固曰：“凡人富贵，当时可复见也，如卿等欲不可复见，居高监自持，免思鄙言。”松统之子，故有之子也。刘尚进兵与动残等连战，皆破之。二十一年春正月，追至不为，斩动残帅，西南诸夷西平。乌桓与匈奴鲜卑联兵围寇，代郡以东尤披乌桓之害，其居止尽塞，朝发穷庐，暮至城郭，五郡民数加受其孤。至于郡县损坏，百姓流亡，边陲萧条，无复人迹。秋八月，帝遣马援与业者分驻保塞，稍兴利郡县，或空置太守令长，召还人民。乌桓居上古塞外白山者最为富强，援将三千骑击之，无功而还。鲜卑万余骑寇辽东，太守湛戎率数千人迎击之，自披甲陷阵，虏大奔，投水死者过半，遂穷追出塞，虏及皆弃兵裸身散走。事后鲜卑震怖，魏戎不敢复窥塞。冬，匈奴寇上古中山。沙车王贤尽以骄横，欲兼并西域，朔攻诸国，众求赋税，诸国愁惧。 车师前王善善燕齐等18国据遣子入室，献其珍宝，即得见，解流涕其首，愿得都护。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，皆还其世子，后赏赐之。诸国闻都护不出，而世子皆还，大忧恐，乃与敦煌太守席，愿留世子以示杀车。言世子见留，都护寻出，即且息其兵。裴尊以状文，帝许之。22年春闰正月丙戌，上幸长安。2月己巳，还洛阳。夏5月以未会，日有食之。秋9月戊辰，地震。冬10月壬子，大司空朱福冕，癸丑，以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。初，陈留刘坤为江陵令，现有火灾，坤向火叩头，火寻灭。后为弘农太守，虎皆父子渡河，帝闻而异之，征坤代林为光禄勋。帝问坤曰：“前在江陵反风灭火，后守弘农，湖北渡河，行何得政而致世事？”对曰：“偶然耳。”左右皆笑。帝叹曰：“此乃长者之言也。”故命书诸策。是岁，青州黄。匈奴单于于死，子左贤王乌达低侯立，父死，弟左贤王仆奴立。匈奴中连年旱蝗，赤地数千里，人畜饥疫，死耗太半。单于为汉成其弊，乃遣使诣于阳求和亲，帝遣中郎将李瑁报命。乌桓乘匈奴之弱，击破之。匈奴北徙数千里，木南地空。赵霸诸边郡亭后立足，以布帛招降乌桓。西域诸国世子久留敦煌，解愁思王归。杀车王贤之都护不至，击破善善，攻杀秋瓷王。善善王安上书，愿复遣子入室，更请都护。都护不出，诚迫于匈奴。帝报曰：“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，如诸国力不从心，东西南北自在也。”于是善善车师复赴匈奴。班固论曰：“孝武之事，图治匈奴，唤其兼从西国，结党南羌，乃表河曲列四郡，开玉门通西域，以断匈奴右臂，隔绝南羌越之。单于失援，由是远遁，而木南无王庭。遭执文景玄墨，养民武士，财力有余，士马强盛，故能睹西部戴瑁，则见朱牙七郡。敢狗将逐仗，则开臧科越西，闻天马葡萄，则通大渊安西。自是书方异物四面而至。”于是开苑囿广公室，盛帷帐，美服玩，设酒池肉林，以享四夷之客，作鱼龙绝底之戏，以观世之。即禄位赠送，万里相奉，失旅之费不可生计，至于用度不足， 乃却九姑管盐铁，铸白金，造皮壁，算制车船，租籍六处，民力屈，才用节。因之以凶年，寇盗并起，道路不通。直指之时始出，义秀丈夫断斩于郡国，然后胜之。是以末年，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兆，岂非人圣之所悔哉？且通西域，近有龙堆，远则葱岭，身热头痛悬度之恶。淮南杜钦杨雄之论，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，绝外内也。西域诸国各有军长，兵众分弱，无所统一，虽属匈奴，不相亲附。匈奴能得其马畜瞻骑而不能统帅，与之进退，与汉隔绝，道理又远。得之不为益，弃之不为损，圣德在我，无取于彼。故自建武以来，西域思汉威德，贤乐内属，朔遣使致志于汉，愿请都护。圣上原览古今，因时之宜，辞而未许。遂大禹之续西戎，周公之让白雉，太宗之却走马，亦兼之矣。